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吃完饭，周迷收拾了餐桌，将垃圾分了一下类，方便明早拿下去。屋里转了一圈，在连着客厅的阳台上找到谭燕西的身影，他点了一支烟，缓慢地抽着。 要不要下去散散步？ 谭燕西叼着烟看他一眼。 走吧。 周迷回房间去换了身外出的衣服，也将谭燕西的大衣取下，两人穿戴整齐之后下楼去。东城的冬夜是全然不同于北城的一种潮湿的寒冷。周迷穿的是一件藏青色的长款羊绒大衣，腰上系带，长度及膝盖以下，他个子高，撑得起。在灯光下瞧，这颜色叫他的面容和气质就更偏疏离了一些，眼尾的妩媚也似雪覆山茶的一种清冷而不可及。周迷也在默默地打量谭燕西，他最适合简单的黑与白，白色显得清俊，黑色则显得冷峻，但谭燕西在他心里复杂而真实，非简单几句可以概括，是牵扯血肉痛感的幻象与现实的双重对立及统一，二人几乎是同时出声叫住对方。周迷顿了一下， 你先说。 你先说吧。 你说。 沉默片刻，谭燕西轻缓地呼出一口气。 咪咪，你现在怎么想？愿意答应我了吗？ 周迷第一反应是笑了一下。 某个人放狠话，4年5年的要跟我耗着，这就等不及了。 我自然愿意，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不行，可做这些真不是无的放矢，累积的多了是不是就能够得着你心里的预知？ 他语气里有三分玩笑的意思。周迷静了几秒，他听了一下午的歌，原本那些慵懒的旋律一直在他脑海中回旋，这一刻他们骤然停止了，只剩被寒风吹卷干净时的一种空白。他还是笑着。 所以你觉得我给你设了一个 KPI 是在考验你， 不是吗？ 周迷只觉心脏骤然失去了支撑，垂直地坠落下去，几无一点缓冲，坠到底了，啪地摔在了地上，清晰的失重与隐痛。他挺想继续笑的，但实在有点笑不出来了。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样飞来飞去的是一种负累，我拖着不肯答应是故意在吊着你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做这些事了。 谭燕西立即向前一步，伸手将他后腰一揽，低头去对他的视线，笑着开口： 咪咪，这就是说气话了。我什么时候觉得这是负累？我不过是想请我们咪咪提点两句，我们是要去向哪个方向？ 谭燕西，要往哪里走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，要看你到底是想让我成为你的什么人。我比你还要困惑，你究竟是在把我往哪个方向带？我唯一清楚且可以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你是想和我回到原来的那种关系里，我永远只有一个答案，我不愿意。 我不是说过吗？我现在婚姻自主。 周米短促地笑了一声，实在有一种无力感。 你即便是在做试卷，只给答案不给步骤，也是得不了几分的。何况，你这也算不上是多好的答案。 你既然拿做试卷打比方，归根结底，不还是一种测试？ 周迷伸手，轻轻将他一推。 我很忙，也好累，我没有那么无聊要去考验你。即便这真是一张试卷，是你自己铺开了非要做的，是你突然出现，是你单方面的要求我跟你重新开始，并且你还预示了我必须给这张试卷判及格。现在你反过来说我没有给你画考试范围，让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，这有道理吗？ 谭燕西一时陷入沉默，周迷只有深重的无力之感。他心知肚明，他俩现在的关系有多怪异。以前他们虽是最纯粹而世俗的肉体关系，但毕竟有个确切的定义，坏也是一种意义明确的坏。现在好像离什么关系都差一点，他说了不答应，而谭燕西置若罔闻，他自顾自地照着自己的想法安排，当然也时时妥协于他的步调，却每每又在关键时刻裹挟他的思想。他们像是在一个空旷的舞台上，眼睛被蒙住，四肢也被捆绑，所有迈出去的舞步都只有一种全凭本能的不协调，然而却一体两生的割裂不开。说实话，周迷很灰心，他其实没那么愿意看见谭燕西陷入这些纠结的思绪。他分明是唾齿不羁的浪荡贵公子，何必自贬身价的要去参透世俗男女的贪嗔痴？他何该一生放纵，一生冷漠，一生半真半假的游戏人间？周迷抬眼看见前方有家便利店，便出声打破了现在这凝滞的气氛。 我去买点零食，我们回去吧，外面好冷。 谭燕西无声地跟他过去，但没进门，只站在门口处看着他立在洁净的灯光下拉开了饮料柜的柜门。一会儿他拿了两瓶大麦茶出来，往他手里递了一瓶，触及皮肤一片温热，这茶是加热过的。谭燕西顿了一下，接住。往回走的路上，周迷神色平静。或许这整一年过去，他最大的成长是学会坦然面对人与人相处之间的那些灰色地带。当然，或许也只是因为这是谭燕西。周迷还想试试，试着继续磨合，哪怕每当他想糊弄自己的时候，那不契合的疼痛感又总会给他迎头一击。谭燕西翻手云覆手雨的一个人，控制情绪的能力和他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是以两人仿佛无声中就达成了一种默契，将方才这番对话就留在这夜里的街头，不要再带回去。沉默了一路，一直走到楼下，谭燕西终于微沉地笑了一声。 既然也没设截止时间，这试卷我再慢慢打吧。 周迷顿了顿，也笑了一声。 随你啊。 他转过头抬眼去看，门拉开的一瞬间，楼下大厅里的灯光透出来，照出他清俊的面容。 他已为我沾染了太多烟火，或许是我太苛求，也太贪心。 周迷还是 得不出答案。一月份，周迷去了一趟北城，纯工作原因。好几个行程，新锐电影节，某个人设计师的成衣品牌的发布会，还有某珠宝品牌的展览会，紧凑而铁板一块的行程，周迷排了又排，还是没能确切地告诉谭燕西自己一定能抽得出时间去见他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会尽力。谭燕西微信里笑言：“ 明明可是比我这个当老板的还忙了。” 谭燕西倒也不清闲，不过项目施工已然步入正轨，许多事情可以放权叫手下去弄，尤其隐策，一些事已然能够独当一面。这头，魏成父母办40年结婚庆典，谭燕西前去送礼道贺。筵席结束，魏成顺便组了个局，也没什么翻新的花样，今日不玩牌，大家改玩桌球。魏成听说周迷也在北城，便要喊他过来玩。谭燕西坐在吧台那儿喝了口酒，但金色酒液里头浮着冰块，碰一下玻璃杯细微的响。 还忙着呢，你别给人添乱。 场子里都是魏成的朋友，有时候常常一块打牌的，便有人笑说：“ 总听魏总提起，好奇得很，三哥什么时候也带嫂子过来认识一下？” 谭燕西差点被嫂子这称呼给呛住，而魏成也促狭心起。他单是知道谭燕西在重新追求周迷，可似乎进度堪忧，始终没个定论，便想把人叫过来当面吃瓜，亦或是当面助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